我们往生净土真正的道理就是心静在佛陀前。我们用什么方法把我们的心静下来的，就是用念佛的方法。念佛的方法第一个阶段就是把清净心念出来。我只有这一句佛号，有杂念了赶快佛号提起来。第一个念头是杂念，第二个念头是佛念，把杂念放弃了，这叫真念佛，慧念佛，就是用这一句念头取代所有的杂念妄念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因为杂念妄念断不掉，我们没有禅定功夫断不掉，就用这个方法。啊，用一念除一千年，这是第一步功夫啊！一切妄念都没有了，这叫功夫成片。念佛功夫成一片，里头没有杂念啊！这个是念佛三昧最初的阶段啊，在佛法里叫做功夫成片。那有这个效果的时候，往生就有把握了。我只有佛念，没有杂念。说实在的话，想生是往生都可以去，还有寿命我不要了，我想早一点去，真心阿弥陀佛救我来见你啊，因为他相应。有杂念在里面就不相应，你念佛不来，没有杂念你念佛就来。静与静其感应大小，静与杂它不其感应大小。我们不管是杂念是静念，佛都知道啊，静念它来杂念不来，为什么呢？你还有业障，你还有习气，你还有烦恼啊！你必须在里面还得去折磨。到净念的时候，你的业障烦恼啊可以放下了，它真帮助你啊！啊，吸引你到极乐世界。这些道理我都搞清楚了，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啊，才知道这是我们这一生的第一桩大事啊！告别的都在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啊！我们搞错了，这么单纯，这么简单啊，这才是无上的妙法。我们这一生可以说语言是非常殊胜的，不往生叫绝望，不但往生呢，高品位往生的 啊不祈求高品位，自然品位往上升。那为什么你心清净呢？我还有个希望，我要增高品位，那还有个妄念在想，那个妄念就是障碍啊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一切都交付给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给我安什么品位我都欢喜，不要自己去有意见，哎呀，我要这个也要那个，不要去给阿弥陀佛分别这些东西啊，什么都听阿弥陀佛安排，又何况极乐世界虽有品位，四徒三辈九品实际上是平等的。从这个身相就完全了解了啊，身相平等啊，身体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，一丝毫都不差。 阿弥陀佛全是为了我们，这是我们的大恩人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无量劫来生生世世，谁对我们恩最大？阿弥陀佛。我们怎样去报恩？听话念佛往生就是报恩。遇到不肯干，肯干不认真，这是辜负弥陀的恩德了。明明我们遇到了就能成佛，为什么不干？还在六道里头受苦啊，还要造六道的业，真错了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是修净业，打个妄想是造六道的因呢。我们今天每一天造六道的因多，正念的少，这力量不够啊。尽可能把这个外边丢掉，我要好好念佛，不要好好地学经教。学经教也有功德，自利利他啊，自己断疑生信，断疑开悟。我们要远离一切分别执着啊，什么都不要执着，不要分别啊，一切随缘，什么都好，不要再计较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。在这个世界上住的时间长与短根本不相关，心里头没有这种牵挂。明天往生很好，过个十年二十年也好，一切都交给阿弥陀佛，他真照顾你啊。这个人有信用啊，现在世间人不见得有信用啊，最可靠的就是阿弥陀佛，说话算话。我们如理如法的要求，没有不答应的，所以老实念就对了，就没错。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贪嗔痴慢，对立、控制、占有、矛盾、冲突，这都是病啊！啊，这个念头才起来的时候，自己马上晓得我病又犯了，犯了怎么样？赶快吃药，把这病啊养。药是什么呢？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是阿弥陀佛，这一句佛号了，把我这些不善的念头啊压住了。所以你不紧急啊，就没用了。天天念佛不管用，为什么呢？烦恼习气压住，烦恼习气能压住，这个才叫做啊，功夫真理。你念佛管用啊，啊，真理是什么呢？能够把烦恼控制住，不让它发起来。烦恼只能有一个念、两个念，顶多第三个念头阿弥陀佛，不是。自私自利念头少，名闻利养的念头少，五欲六尘的念头，贪嗔痴慢的念头少，显著的少，跟一些人对立的念头、控制的念头、占有的念头 现场， 这叫功夫成片。这种念头一天难得起两三个，不错啊，绝对没有顺啊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不止一次提到，好几次有人向老和尚请教，念佛的功夫很勤，为什么妄念还这么多？啊，老和尚叫他，你要继续用功去念，你已经很不错。为什么呢？你已经发现到你妄念很多，这是个好现象。啊，就怕自己妄念多啊，不是好，那真的没救了。就是一个人有病，他不知道自己的病，这个很麻烦的，他不求医的。啊，我们知道病发现的早，很好治疗，容易治疗，时间拖久了啊，就没法子治。啊，同样这么一个道理。啊，常常能发现自己的毛病，你一定会想着我要治好它。啊，那剑中这个药呢，就是一句佛号。啊，所以这一句佛号真管用啊。一句佛号成就的自古至今有很多人啊。不要小看到这一句佛号没什么了不起。对，对你没什么了不起。为什么呢？你烦恼习气太重，你不相信，你轻视了这句佛号。那对什么人有用呢？把这一句佛号看得很重的人才有用。啊，一天到晚还起心动念搞这个搞那个，说个老实话，你搞什么？搞六道轮回啊，你所造的都是轮回业。真正是菩萨到这个世间来，一定跟大众做一个好样子啊。那么在今天这个环境里，什么是好样子？学佛的人无论在家出家不吃戒，他一定做一个持戒的好样子。不持戒就行门没有了，行门成就。为什么不愿意持戒？对于诸法实相是一无所知啊，又不肯清净啊。真经是帮助你看破，实践是帮助你放下。那么你要做好样子呢，一定做一个好学的好样子，慧能大师做了一个动物的示范，告诉我放下就是了。放不下呢？放不下水晶罩。水晶罩是慢慢放，慢慢明了，慢慢放。啊，放不下又不肯水晶罩，那就完了。在末法时期，我们这个很可怜的小道场，啊，算是一个正法。啊，可以再跟你修复。如果对他们有耐心，尤其是人跟人相处，末法时期嘛，哪一个人烦恼习气都很重，烦恼习气重啊，就很容易起冲突。你要不能忍耐，你就会跟人起冲突。 那么修养好一点的，哎，算了，我不跟他去冲突了，我就离开这个道场，再不来了，你自己吃亏了。你纵然有布施有持戒，不能忍辱，还是这个。物质现象是波动现象，波动的根源是意念，这是近代科学家所说的，物质的基础是意念，没有意念就没有物质，所以以心可以控物，可以控制物质啊，我们的意念可以改变物质现象。如果我们能够相信，能够肯定，能够不怀疑，能够认真学习，我们身体要带着有病痛，就可以自己治疗，意念治疗。今天我们知道，念头里头最好的念头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我一念都没有别的东西，就是阿弥陀佛。一心专念，你全身无论什么毛病，念上一两个月全都好了。那为什么念头可以改变物质现象啊？身体是物质现象啊。这个病痛是不好的念头，不善的念头，造成我们细胞带的病痛。现在我们把念头全部改成阿弥陀佛啊，你什么都不闻不问，你念上两三个月，全身完全恢复正常，就是最健康，正常是最健康啊，不可能再带着病毒，特别是得到绝症，医院里面放弃治疗了，啊，告诉这些病人，你存活的时间只有两三个月，等于是宣布死刑了。学佛的人念佛念菩萨，啊，不再想病了，一心一直想佛想菩萨，啊，天天念佛。两三个月之后再去检查没有了，病好了、啊、这个医院里说这是奇迹，其实不是奇迹，就是物质的基础是意念，意念好就把物质全部恢复正常，全部变好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那我们病从哪来的？病从恶的念头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个病很严重，你是发生病啊，你自己想一想，你有没有贪心，有没有嗔恚，有没有傲慢，那你有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就是这就是你的病因啊，你不知道啊，严重的分别执着，严重的欲望，我要怎样怎样，那贪婪正从这起来的啊，所以佛常讲啊，贪嗔痴的三毒啊，啊，有这个东西，我们细胞就带着病毒，外面细菌很容易感染。现在我们把贪嗔痴全放下了，我们一心念佛，心里就只有佛，没有贪嗔痴了，没有傲慢了，没有怀疑了，啊，怀疑很麻烦。怀疑让我们免疫系统全部瓦解了，怀疑造成我们居住的环境地球山崩地陷啊！你看《地藏经》上讲的监牢地陷，那个监牢很新鲜啊， 信心佛法头一个相信自己，他不相信自己，这个人免疫能力就没有了。坚定的自信心，那就是有坚强的免疫能力。我们身体再严重的病都会恢复正常，我们居住的环境不会山崩地陷，那个监牢地神就守住。如果我们都怀疑监牢地神没有能力了，他守不住了，像这个是事实真相，不能不知道吧。啊，我们要身心健康，第一个条件就是建立信心，相信自己，相信佛菩萨不欺骗我们，相信阿弥陀佛，相信释迦牟尼佛。啊，一心念佛，什么问题都解决。许多信息告诉我们，今年是个灾难年，今年是个很不平常的年。只有念佛人可以安全度过这个灾难。这话讲得很有道理，我们听得能理解能懂。什么道理呢？阿弥陀佛是最好的意念，你能够保持这个念头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事出世间的意念没有比这个更好的，这个念头万德洪灵，意念里面居住事出世间一切的德能，一切的美好都在这一念当中，为什么不念呢？为什么还要怀疑呢？为什么还要杂念在渗透进来呢？这全是错误啊！真正回过头来一心念佛，严格遵守大势至菩萨的教诲，都是六根精念相继，都是六根，就是当家大师教我们的放下万念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六根不在缘六尽，回来收回来，通通收回来，都缘阿弥陀佛，眼看阿弥陀佛，早晚扩松看阿弥陀佛的像，日常生活当中看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，看每一桩事都是阿弥陀佛，看所有万物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，眼收回来了，而听阿弥陀佛，把一切声音全部都转成阿弥陀佛，那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转成善味，自己最欢喜的味道，这念头可以转吗？那楞严经上说得好啊，若能转境则同如来，如来能转境，我们转境跟如来差不多吧。这个六根呢，缘外头境界我们会转啊，通通归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叫念佛人呐。啊，看到佛像是阿弥陀佛，看到别的不是阿弥陀佛，那不是念佛人呐。啊，这是不是故意在想的？不是，事实真相都是。阿弥陀佛是自信，自信的名号，这个名号里头有自信的离体， 有自信的现象，有自信的作用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全都取代了，都概括在其中，这叫念佛人啊！我念弥陀，弥陀念我，弥陀念我是真的。你看看这经文上所说的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念念都是为众生发的，这弥陀念我啊。问题是我不念弥陀啊，只要我一念弥陀就跟他相应了。我们要不学六根，正念相信啊，正念这个正字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就叫正念啊，是必须在境界里头有个转变。看一些人，真的好人杀弥陀佛，坏人也杀弥陀佛啊，不要去分别，全杀弥陀佛。我们才修成功了啊，又有分别错了啊，远离分别嘛，为什么要分别呢？有执着错了，别执着，是真念佛人啊，是真念佛道场啊。禅定是什么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都叫禅定。不起心不动念是如来的禅定，是自性本定。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的禅定，单单不执着是二禅的禅定。声闻研究的凡夫不信啊，境界现不现前他都分别执着，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功夫在哪里用？日常生活啊，就是饮食起居。我吃东西还挑挑拣拣的，没有禅定。世尊当年每天出去徒步还能发现吗？人家那是成定的定中啊，清净心能转境界啊，什么样酸甜苦辣的到自己就是自己最喜欢吃的味道，变了啊，什么能力变的？禅定能力把它变的啊。我们这个经常讲的清净平等绝对功夫把它转变啊，没有一样不美好啊，那就真的是极乐世界。分别一定要放下，这叫功夫。我们用什么方法放下呢？就用念佛，这个方法太好了。我们的精神、意念、时间全部用在佛号上啊，分别忘记掉，不要再分别了。别人来问我们，我们随顺他的分别而分别，也就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人间他们所说的，你不问他他没事啊，不问他他住在实相般若里头，般若无知，他住在涅槃的清净心里，住在清净平等觉了啊。你问他呢，他就去做，因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因众生的执着而执着，他自己没分别执着。妙就妙在此地啊！ 前首还原观上讲的其理妙用。我们今天没这个妙用啊，我们真分别真执着啊，我们有作用不妙啊，我们这个作用造业，业里头有善有恶，有缘有尽，故有其报啊。佛菩萨一切造作没有果报啊，不是他没造业，他现身说法啊，表演，这个里头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没有染净，没有善恶，所以他没报。我们没有在这些地方看出大乘的微妙，你不知道佛法的好，好在哪里，你说不出来；妙在哪里，说不出来。啊，你真知道之后，言难不说，你肯定要说他。啊，佛摄受众生力量都强，你才会体会到。我们自己学，老师去学。自己摄受众生能力也就慢慢想起来了，同一个道理，众生跟自己确实是一体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佛的用意在哪里？让我们放下外缘，看破，千万不要再去执着，再去分别。不但分别执着，你错了，别人没错，你错了，连起心动念都错了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就迷了，不起心不动念是大彻大悟。任何环境都帮衬你忙，你看顺境啊，赞叹你的，帮助你的，供养你的，哎，说你的正常人帮助你，什么帮助？你在这个境界里头没有起心动念啊，真帮助你的。逆境也是一样的帮助，跟这个顺境是没两样，功德完全平等相等的啊，他侮辱你，他陷害你啊，甚至于要你的命，你还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你成佛了。我们要放下对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，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，对一切人事物对立的念头，决定要放弃啊！真正把这三桩做到了，菩提心的障碍没有了，是吧？不但别人不恭敬不供养我，我会恭敬供养他，他就是恨我，想尽方法伤害我，我对他还是恭敬供养，决定没有差改。他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会全心全力去帮助他，这个叫发菩提心啊，不是相对的啊，只有付出而不求回报。时时刻刻关心众生的苦难，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他。力量达不到的时候，要有心，要有愿，

那么简单的来说，佛是清净心为宗旨啊，罗刹呢以好胜好强啊，竞争以这个为宗旨啊。那我们要学佛，就要把这些不善的习气啊，要通通淘汰掉啊。那么在今天的社会，你这样做法，一般人看到你这个人没出息，阿丘精神啊，我就是这个例子啊。初学佛的时候，处处都让，总是吃亏啊。出家之后也是如此啊。所以我的朋友、同事啊，认识我的人，出家之后，包括物资辈的这些同学们啊，他们怎么批评我呢？净空法师只会讲经，除了讲经之外，他一无所能，一生都受别人摆布，都被别人控制啊，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。我是这么一个人，他们批评的，因为我们不是啊。那么这么多年来，慢慢的对我有了一点信心啊，看出因果报应上的一桩事情啊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吃亏有福啊！你们出口占便，我处处吃亏啊，吃亏的人后福无收，这现在怎么看到？啊，难得了，现在对我另眼相看呐！啊，证明古人讲的吃亏是福啊，你不肯吃亏，福报从哪来？啊，有些人的福报是前生修的，我前生没修福啊，我的福报是这一生修的，学佛之后修的，没学佛之前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也很好，哎，给大家做个样板啊，做个样子，你细细的观察。没有缘分接触到圣经教会的人，他变得是自私，起心动念，全人力气啊，这些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言行，决定不能怪他，他没有过失。这个因素太复杂了啊！我们要是怪他们的时候，那这是不道德的行为。哎，在佛法讲，佛菩萨怜悯他们，不会责怪他们，不会责备他们。只有生怜悯心，为什么？他造的这个业，他将来受果报啊！业因果报，谁都逃不了啊！啊，要帮助别人，从哪？从自己开始，先把自己做好，你才能影响别人。自己没有做好，劝别人，别人不会相信的。啊，所以今天在这种社会，好事多磨啊，好人难做啊。啊，好人真是处处都是障碍。做坏事有人帮忙，有人赞同，做好事障碍太多了。可是障碍多也得要做。啊，坚定信心。活一天干一天啊！为什么人干？ 为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这就对了啊。做人这一辈子来世不要往下走路，要往上提升，这就对了。清净身心，清净佛菩萨，日常生活当中要把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的都能够落实啊，从生活上做到，从工作里面做到，从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做到，他立就名家了啊，就会加持你啊，就这不可思议。每一天在日常生活当中，那是什么？接受考验。比如有人好的东西来供养，有没有欢喜心？有欢喜心错了啊！有人来陷害你，来羞辱你，你会不会生气啊？一生气就坏了，那经不起考验。为什么说经不起考验呢？所有现象是假的，你何必当真呢？连割礼王各界身体也不是真的，虽然如仙人心里都没动啊，啊，你各界他心没动啊，他成佛了，他经得起考验的、啊。我们的小小的一考验，马上被境界断。一桩不如意的事情要生气生好几天，你说冤不冤枉？遇到一桩好事也高兴高兴几天，这不行啊。那境界风一动啊，你就完全不及格了。一定要说的境界风动我不动，那你就成功了。那我受伤害，哎呀，伤害就让他去伤害吧，假的不是真的啊。我们全部人现实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没带一文钱来啊，将来死的时候一分钱也带不去啊，你何必认真的。我们产业他要霸占送给他吧，我有跟他有什么分别呢？没有分别，别如此。佛在经上讲，越学越多啊。你为什么不学呢？对佛的话不相信。哎呀，我好不容易转折，现在佛叫我学，我学了之后我就没有了。哎，你试试看，你学了之后后头就来了，来的比你学的一定要多几倍，越学越多。学财在财富，学法在聪明智慧，学无为者在健康长寿啊！你为什么不开心？别人向你要，也有缘人嘛，给他就好了啊，欢欢喜喜啊！他要是无理得失的，也给他。我们命里有的绝对没有减少，真的越是越多。他拿去之后呢，给多少？他命里有就这么多，不会增长。命也要没有的话，他得到你这个财之后，他一定是害病啊，遭横祸啊，把这些钱花掉了。啊，他也得不到。啊，他拿去享受什么？害病当医药费。他这种享受的方法，啊，他没有福啊。啊，是因果报应啊，丝毫不爽啊！人没有放下轮回心，你就脱离不了轮回的关系。修行人头一个标准啊，今天咱们的指标，修行第一个指标就是超越六道轮回， 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，念佛往生净土，就生方便有余土，不是在凡圣同居处了。凡圣同居处是没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。但是所有的执着要大幅度的降温，断不容易，要把它减轻。如果我们分别执着一年比一年轻，那就证明你修行的功夫一年比一年提升了，这个要紧的。无论做多么好的事情，都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要以为哦，我做了好多功德，做了好多好事，那你就离不开三善道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佛在经教里头常常教导我们，三门提供，修一切功德，最明显的，我们布施供养，布施出去之后，心里头不要想着我做了多少好事，做了多少功德，别人受了我的恩惠，当中我送了他多少供养。布施出去，心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叫功德了。还念念不忘的，那是福德。福德，六道里头有报应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时辰一到了，一切总报，痛不了。每一个宗教里都对于因果报应讲得很清楚，这不是假的啊。重量这个政策加害人口回报我，侮辱障碍我，陷害我，我们不能以恶念加给他。为什么？他本来是佛，常记住这句话，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我们本来是一体。他今天为什么要害我？他迷，我今天觉悟了，就不一样了。他害我，我要报复，说明我也迷，两个人都迷，才能发生冲突。一个迷，一个醒了，冲突决定不会发生。迷的人造极重的罪业，杀害的罪业，觉悟的人被杀也不会恨他，也没事。怎么没事呢？一切法不生不灭，这是意义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为什么说一切法不生不灭？现在要问一切法从哪来的？这是近代物理学家是他们的研究目标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是从一念不觉而发生的，觉悟，觉悟就没有，觉悟当中没有一切法。一切法生于不觉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无明就是阿赖耶，阿赖耶是造物主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是他变现出来的，真性能生能现，不会变，真性永恒不变。 妄心会变，妄心把真心所生所现的万法通通扭曲了，把它变成十法界以真庄严。心现心生的就是十报庄严土，所以我们称它做一真法界，它那里是没变化啊，人寿命很长，没有年轻年老，没有这种变化，永远不变。树木花草永远不变，不会变黄，不会落叶。为什么它不变？因为它没有分别，它没有执着，它没有起心动念，它怎么会变？这是真的。真的再告诉你，性是真的，相是假的，十报庄严土的相也是假的啊，他那个地方的相跟十法界的相没有差别，只是他没有变化，他没染污，没变化啊，像电影的底线一样，它常常都一样的啊，它还是属于一秒钟1600兆的生命啊，1600兆太危险了，我们凡夫没有办法辨别。所以佛在经上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包括什么土，并没有说什么土在外，但是能现能生的自信，它是真的没有生命啊，不生不灭。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受到人家伤害了，那什么会出现？他的烦恼习气在发作。啊、好像有这么一回事情，其实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要去觅这个现象，了不可得、啊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心开意解，心里头痕迹都没有啊，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境界提升了。断我修善，不能着断我修善的相，那你就是安住善行的。安住善行，有安住善行的念头，就错了。啊，不能有这个念头。这个事情呢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是真难。要怎样功夫才能得力？一切行门里面，中国老人有一句话说，你要自求多福啊。我们也引用这一句，你自己要真正加工永恒，如果功夫不得力，这些业障依然现前，那只有一个方法，信念之名，求生净土。印光大师教导我，能不能成就？肯定能成就。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不少次，啊，重复再多次， 还是有必要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信心不足，那就是一称弥陀名号啊，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佛祖说这句话，我相信我们同学当中很多对这句话都很熟悉，都听过很多遍，可是我们的业障啊，没能消除，天天念佛，业障没消除，全心慈云灌顶法师这位大德通宗通教，贤密圆融，他说我们阎浮提众生造下了重罪，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教法，一切忏仪通通都没有效，就是说忏不了你这个罪，你的罪太重，最后还有一个方法能够帮你忏除业障，这什么方法呢？就是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一句名号能够消除一切罪业。那我们天天念好像罪业消不了，我们还要想别的方法，实际上都错了，不是消不了，是我们对这一句佛号信心不足，原因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称念佛号对他有疑惑，真管用吗？这么简单，这么容易，真能把我的罪业消除吗？只要有这个念头，这叫不信，你有怀疑啊，你还想用其他的方法到处去打听家长，把功夫啊完全破坏掉了，不是他没用啊，是你不会用啊，啊不会用，真正的原因我想就是因为它太简单了，太容易了，你没信心啊。可是他这个里头有个关键，一心称念，这是关键啊。这个一心就是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给我们讲的标准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效果出现。毒舌六根，简单的讲就是放下万缘，不但这个世间法通通放下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门也放下，全放下，单单只提起这句佛号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叫一心称念啊，感应不可思议啊。弥陀经上跟我们讲的，若一日到若七日，彻底放下的人，愿力坚定的人， 一天就成功了。我们没看到一天成功，但是我们听说三天成功。啊，宋朝云科法师三天成功，至诚忏悔啊，真诚到极处啊！啊，那个真诚心什么呢？就好像我已经被阎王判到下地狱，马上就要执行了。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，阿弥陀佛可以救你，你一心念他，他就帮你。这个时候至诚心能生起来。关键在我们有没有信心。你看净土经典里面讲的三个条件，信、念、行。你信不信啊？这个信是太难了。那我们说我们相信，明文立言一现前了，把这就忘掉了，立刻就被外面环境诱惑到，贪心就起来了，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嗔恚起来了，把阿弥陀佛忘得干干净净，这个念佛不能成就，原因在此地，不是法门有问题，不是阿弥陀佛愿力有问题，是我们信念行里都出了问题。三个字一个都没做到，只要信没做到，后世愿行全是假的，全都靠不住啊！像三层大楼一样，信是第一层，愿是第二层，行是第三层。须臾备念佛之心，刹那即结业之所啊！这两句话用现在的白话来说，你不念佛就造业啊！你佛号一停下来，马上就造业，你不知不觉啊！你要是知道，要是觉悟，你就是个明白人了，你就开悟了啊！凡夫起心动念不知不觉，从来没说他过啊，是不是呀？这通过训练啊，其实我们一个人在家里读经，读经也是通过训练的，在经典当中学习啊，你学到了什么？啊，真正学到了就是觉悟。头一个觉悟，我不念佛就造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念佛呢，你阿赖耶识里头那些习气种子它就现实。你不念佛就打妄想啊。打妄想就是结业造业。啊，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菩萨祖师大德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净念相继啊，这明妙行菩萨告诉我们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啊。为什么不间断？一间断呢就造业了，这一间断就胡思乱想了啊，你所想的决定是轮回啊， 那个想就是轮回心，轮回心造轮回业啊，你坚固轮回，决定出不了轮回了，麻烦在这里 啊。那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出轮回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古大德这种教诲，你不能不尊重啊，你不能不奉行啊。啊，这就是敬念相继啊，只有敬念相继啊，你在这一生当中才能够出人头地啊。一般人都还在搞六道啊，你超越了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殊胜呢？啊，第一无比的殊胜，你要知道啊。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，应当写成小条幅啊，做我们自己的座右铭啊。论云经上佛说的很好，若能转无则同如来啊，怎么转呢？从心上转啊，你不从心上转呢，那你就错了。转恶为善，转染为净，转贪嗔痴为戒定慧，你从心上转的啊，怎么个转法啊？这是很多年前就有人问我啊，我教他，是我都是一经上教训来说的。八大人觉经上佛告诉我，不念旧物，不增恶有。你从这个地方说起啊，所以你自己想想，你的生平当中最讨厌的是哪一个人？最恨的是哪个人？你从这里说啊，最讨厌的，最恨的。这个人常常想回报你，伤害你，你给他供一个长生路位啊，供在你家佛堂佛像的旁边，你每一天礼佛早晚课都向他拜，化解冤家对头。你要从这做，我叫人有人照做，做了三年他来跟我说，法师我想先平静多了，可是见到那个人呢，听到人说这个人呢，那个心还是不平，怎么办？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的功夫还不够啊，啊，继续努力，再表现你啊，必须怎么样？必须见到这个人呢，不起怨恨，你这个功夫就成就了。啊，那个人造很多恶业，不要去批评他，不要去责备他。啊，应该责备的是责备自己。啊，我动个念头想去骂他，想去教训他，你这个念头错了啊！这错在哪里呢？错在我不能转境界，我被境界转了 为什么看到别人卧的时候，我这个心就愤愤不平啊？看到人家做好事，哦，我就欢天喜地。你还是为境界之分，这就是回过头来要责备自己啊！为什么佛菩萨能够如如不动啊？佛菩萨在天堂不生欢喜心，在地狱不生厌恶心，他那个心是平等。这才叫真正把烦恼习气洗干净啊。所以我们舍头一个是什么？一看到就讨厌不高兴，你再尝尝看，看到什么他不讨厌，看到什么哎不动心了，你要不尝尝看，你这个习气断掉，那是好境界啊！他来帮助我，把我这个烦恼习气淘汰掉，洗除干净。啊，衣服脏了不洗，永远是脏的。啊，你也常常洗，这个道理你懂吧？你那个清净心啊，啊，染上了贪嗔痴慢。你不把那个贪嗔痴慢洗掉，你的清净心怎么能恢复？啊，贪嗔痴慢在哪里洗呢？要在境界上，特别是人事环境。啊，分净、善缘，你要懂得断贪欲，不生贪念，逆境恶缘。你要去练不生嗔恚啊，一定要明了人心本善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你要肯定佛圣的教诲，你真的明白了，你就觉得一切众生有可爱之处，有可敬之处啊！可爱可敬的，他的本性本善，他有佛性。这种敬爱妙了，他不是烦恼，这个好难懂啊！为什么难懂？这是有个道理。因为你的贪嗔痴没有断，所以也不懂。贪嗔痴要是断掉了，你就恍然大悟啊！啊，原来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敬爱里头没有情，没有感情，没有染污啊，它是什么？它是法性，它是性的。啊，是自信的这个性的纯净纯善性的自然流露，是这么回事。情、那我们有没有这个性的？有，一切众生都。现在跑哪里去？佛说还在，只是啊被迷惑了，迷了之后他就变了形，啊，变了什么？带着感情的。带着贪嗔痴慢的这种好恶之心啊，它就变成这个。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好恶之心是自信里面的纯净纯善，那这样看起来这个贪嗔痴慢还非得洗除不可啊，那要不洗除，你现在变了质，带着贪嗔痴慢的纯净纯善的心，他会造善，他会造恶。造善三善道是分，造恶三恶道是报。 这就是轮回啊。啊，六道是个大染缸，永远出不去，越染越严重。我们要想断烦恼，要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能一天不停止，不能一天不念佛。如果你警觉性高，你认为灾难是真的，真的会现前，而且很快。共业所感，死的人太多，过人去处不一样啊！啊，业力牵着走的，你在六道里头还受轮回之苦。善业牵着你走的，你又到人间天上去投胎了。念佛走的，阿弥陀佛全接到极乐世界，你愿意走哪一条路？全操在自己手里，主宰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要有定功，要有智慧啊，轮回太苦了，这样的缘分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我们遇到了太幸运了，太稀有，太难得了，紧紧抓住了不就成功了吗？不能再犹豫，决定不能放过，这是我们当前第一桩大事，其余的统统放下，不要再放在心上，不要再过问了，要把自己的妄想习气统统念掉，把这个身体也念掉，念念是佛号了，那自私自利夹不进去了，那是非人我也入不进去了，那就这一句话，他就成功了。那弥陀经上告诉我们的真话，要多长的时间？上上根人一天一夜成就了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。中下根性的人啊，念老给我们实现的是半年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有足够的时间。有人讲我还有好多事情在处理啊，别想了，不要处理了，一笔勾销，你在处理的时候你的心就乱了，我都不要了，全放弃了，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我现在就到极乐世界，这样的决心才管用啊。啊，说放下就放下，彻底放下，你功德就圆满了。我还有很多财产想做一点好事，好事不如无事，再好的事没有比你念阿弥陀佛这个事情更好，你操这种冤枉心，为什么不提升自己的品位呢？做再多的好事不能帮助你提升品位。啊，我过去讲经的时候说过，我不只说过一次，这个身体活着是我的，死了就不是我的了，我操这个心干什么？身上穿的衣服是我的，不是穿在身上都不是我的，身上带着一点钱是我的，不是身上口袋放的时候都不是我的， 你的心才干净啊！啊，这个房子，我住在这个房子是我的，我离开这个房子，这房子不是我的，不操一点心啊，你的心念才能集中啊！是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的，那个一处就是阿弥陀佛，心就放在阿弥陀佛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我们向着这个目标，向着这个方向去走就对了。还有明天，还有明年，错了。无论什么境界是，不会把你心里的贪嗔痴的念头啊引发出来，你就成功了，你的定慧就有了基础啊，是不是？是。忘恩负义的人现在太多了，坑你的人，骗你的人，欺负你的人，啊，骗你计算的人，祸害你的人，通通是好的。啊，你能够想觉悟过来时，没有丝毫智慧，没有丝毫。自己不吃亏的，眼前受一点小苦没关系的，来生是天上人间，不是善处啊！他反过头的是一个灵明的人，为什么呢？他的造作，他讲的都是这善处，还要我们去帮助，去超度，这是真的啊，就是。世尊给我们师尊啊，服务的要对朝廷如命啊，我凡是加害于我们的，我们成就了头一个去对他应当发生气，真正逆境不一样，顺境里头也是个考验，帮助我们提升，顺境不能有贪念，一有贪念坏啊，所以叫顺境里啊，顺境善良，不起贪念，有感恩没贪念，逆境恶人有感恩没有报复，没有怨恨，你看吧。逆境里舍得断尘垢，顺境里舍得断这个贪念啊，贪嗔痴从哪里断呢？你要不在人世环境里认真去努力，你贪嗔痴能断掉吗？啊，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修行人是不是？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。贪嗔痴断了，三恶道就没有了。这个境界是越高，顺境善缘，你要越深达贪念，你就到恶鬼道去。啊，那个境界是什么？是勾引你到恶鬼道。逆境恶缘在你面前现前。你要是被他沉醉了，只要报复念头了，他勾引你到地狱道，你是个明白，你要是个明白人，不受伤害，逆境恶缘不沉醉，不但不堕地狱，大幅度向上超生啊，这个顺境善缘不生贪念，不会到恶鬼道啊，也是大幅度向上超生的啊！只要你有智慧呀，你就把境界才能转。